只要徐家不是铁了心的跟燕王走，皇上便不怕他们暗做小人。建文帝听了也是恍然大悟，黄子成这一番关于齐强的分析可以说是精辟入髓，他听了顿有茅塞顿开之感，不错，朕不怕他手术两端。想到这里，建文帝的眼光也亮了起来。可就在建文帝想要出言相赞的时候，黄子成的话音又响了起来， 而托付徐家，陛下还可得一例呀。 陛下交代之事，魏国公若是尽心去办了，那他十有八九是忠于陛下的，相反若其暗中推诿，则其齐强观望之态显露无疑，陛下便可暗中戒备，以防其生患。好，建文帝一拍玉案，豁然而起，黄爱卿之言有理，便依方先生之计行事，没驸马与魏国公自由朕来说，至于曹国公嘛，黄爱卿你与他相熟，便由你去带话吧，记得点到为止，莫要说得太过。 臣明白。 殿内的气氛一下子活络起来，这段时间朱棣犹如高手出招，把建文帝逼得是节节败退，狼狈不堪。如今建文帝总算是寻找到了妙计，能够扳回一城，这心中顿觉舒畅不少。不过很快方孝孺的一句话让建文帝的好心情又变得无影无踪。陛下，勋戚之事可了，然燕王该如何处置呢？燕王在京日夜结交权贵，任由着他下去，朝中恐永无宁日啊。大殿瞬间又恢复了沉默。不错，这个让人头疼的燕王仍在京中，他的存在对建文帝君臣而言可谓是如芒在背，谁都不知道这个满肚子权谋的亲王会再耍出什么手段。建文帝问道，那西直先生认为该如何处置呢？方孝孺一字一句地给出了答案，择日必辞，令其归藩。 啊！ 齐泰大吃一惊，当即叫道， 不可不可，燕王狼子野心，实乃当代之刘辟，此番若让他归国，必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 方孝孺苦笑一声道，呵呵，不放那又如何呢？莫非齐大人你还想着扣他？你可有想过燕王不走，这借力打力又如何行得通啊？众勋戚为一己之私，本就不愿意轻易放手，纵是梅驸马与魏曹二公出面，靠的不过是自家的一点脸面罢了，只是三人之脸面对付众勋戚还好使，若有燕王在，又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呢？若是燕王继续滞留，势必会暗中奔走，意图重整旗鼓，一旦其出面相阻，众勋戚后有已迟，又岂会偃旗息鼓？到那个时候我等又如何应之啊？ 这 齐泰一时语塞，其实他也明白眼下能够平稳住朝局，对建文帝来说已经是万幸了，想要扣留燕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方孝孺的一番分析更是把齐泰心中那点暂且拖延以待时机的念想击得粉碎，由此看来此时的燕王已经成了一股祸水，尽快引出京城，朝廷才能获得安宁。但即便知道后果，齐泰仍不甘心，燕王进京可谓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若是就这么让他回去，谁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此等机会呢？唉，也罢，四叔滞留京师，终是朝廷祸患，令他归藩罢了。终于，不等齐泰再言，建文帝已经阴沉着脸做了决定。尽管心中也颇为不愿，但当此形势，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就在事情已成定论之时，方孝孺忽然又想到什么，忙开口阻止， 陛下且慢。”哦，西直先生还有什么话说吗？建文帝略为奇怪地问道：“方才说放燕王的是他，可这时出言相阻的又是他。”建文帝有点糊涂了。“莫非你又认为四叔不该放？”方孝孺摆摆手道：“非也，非也。放燕王归藩，实乃当下不二之选。然则臣却想到个法子，可以让燕王归若未归。”齐泰是个急性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出言相催：“哎，什么个归若未归啊？方大人莫打谜语，径直说便是。”方孝孺看了齐泰一眼，呵呵一笑道：“呵呵，其实说来也简单，眼下陛下欲放燕王，又怕其从此不可治，欲待不放，其滞留京师又是祸患。既如此，我等不妨择其中而取之。放燕王归藩，其三子可暂留于京师，如此既可堵住那些勋戚之口，又可钳制燕王，使其不敢违逆，如此岂非两全其美呀？”建文帝眼光一亮，方孝孺之言说白了就是要扣人质在手里。燕王就这三个儿子，只要三子在京，燕王纵是想反也不敢轻举妄动。沉吟半晌，建文帝又将目光瞄向齐泰。齐泰放眼一瞅，见建文帝和黄子成都不无期待地望着自己，便明白他们也都认同了方孝孺之言。对燕王归藩，齐泰始终心有不甘，但他也明白方孝孺之言虽算不上什么一劳永逸，但也是眼下唯一可行之举了。想了一想，他说道：“方大人之计确实稳妥，只是其三子又有何名目相留呢？”方孝孺哈哈一笑道：“哈哈，这倒容易。五月初十乃太祖一年忌辰，眼下已是二月中旬，陛下可下到敕旨，命其三子留京以待太祖小降，如此扣上三个月不成问题。三个月之后嘛，视其情况再做计较。”朱棣这段时间一直借太祖定制说事，把建文帝压得是喘不过气来，如今以太祖为名留他儿子，倒也是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还不怕他挑出理儿来，也可以出口闷气。念及于此，建文帝顿时心情大好，随即笑道：“哈哈，三个月的时间可做许多事情，便依西直先生所言，朕这就下旨给钦天监，令其挑选吉日，让四叔毕辞。”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此番进京，朱棣妙计迭出，成功地把朝局搅了个七荤八素。本来他琢磨着声势上的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应该再接再厉，直接逼迫建文帝罢免齐泰、黄子成，去掉他削藩的主要臂力，从而化解藩国危机。可谁知道，就在朱棣纠合勋戚准备对二人发起弹劾时，梅因与徐辉祖、李景龙三人一起出面，在勋戚间大肆招安。梅、徐、李三人乃是勋戚之首，他们的半道杀出让朱棣一时措手不及。而此时齐泰、黄子成等人也放出风声，说陛下对勋戚们的举动很是不满，得知皇帝已有恼羞成怒之势，而三位勋戚之首也明确地站在了建文帝这一边，这下许多勋戚心中便犯了嘀咕。毕竟他们之所以支持燕王，本也是为自身利益着想，如今眼瞅着风向不对，若是再闹下去，很可能就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权衡之下，除了王宁等燕王死党尚在坚持以外，其余大半的勋戚便借梅、徐、李招安之际顺梯下台，不声不响地退出了燕王的同盟。就这样，几日前还是风起云涌的朝局一转眼便万马齐喑，留下个朱棣孤掌难鸣，好不尴尬。一个十拿九稳的得胜之局就这样生生地被建文帝扳了回来，朱棣的气恼可想而知。本来就这样也不算太坏，反正此番进京已经是成功赚得了天下同情，纵然不能完全改变削藩之策，但至少也牢牢地把道义握在了手里。朱棣倒不像方孝孺所想，准备再在京师搞什么再次的串联，一击不得，他已经盘算着请辞归藩，再寻他法。可就在这时，建文帝搬来了一道圣旨，燕王择日必辞，三子暂留京师，以待太祖小降。接过圣旨，朱棣就像吃了一个苍蝇那么难受。他一直以亲情为名寻建文帝的晦气，可没想到建文帝也依葫芦画瓢来对付自己。进了一趟京，捞了个好名声，又折了建文帝的脸面，却让三个儿子沦为了人质。一笔账算下来，朱棣也不知道是赚了还是赔了。不过事已至此，他也无计可施，不认也不行了。但是认归认，对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朱棣无论如何也不能释怀。逼宫失败，败就败在三位显赫勋戚手上，而这三人中最可恶的就是徐辉祖。与无直接瓜葛的梅荫和李景龙不同，徐辉祖是自己的内弟，是三个儿子的大舅舅。就算你对藩王没什么好感，就算你与我朱棣不太合得来，可就凭着这份渊源，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你也没必要如此卖力地拆我的台呀。此次三人安抚勋戚，徐辉祖的表现尤为积极，这就让朱棣更加记恨。不过他素有城府，尽管暗中已经把徐辉祖恨到了死，但表面上仍是兄弟情深之状。数日之后，朱棣在奉天殿朝见建文帝，行毕辞之礼。相较于上回的面红耳赤，此次这对叔侄却是一片欢声笑语，气氛无比温馨。不过朱棣心中明白，自己虽得一时占了上风，但皇帝削藩之意并未改变，自己走后，建文帝仍然很有可能压制勋戚，再推削藩。而就建文帝而言，他已经亲眼见识了燕王的过人本领，心中更加忌惮。这位年轻的皇帝明白，朝廷和燕王摊牌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五月初十是太祖高皇帝一年忌辰，这一日燕王府上下接近缟素，朱棣与王妃徐宜华二人率永乐、永平等郡主及元荣、李让两位宜宾来到了位于寝殿右侧的王府宗庙，面对太祖灵位行祭奠之礼。朱棣行礼时眼泪滚滚而下，在他的带动下，宗庙内一片哀嚎之声，气氛十分的哀戚。他之所以如此的悲痛，一方面是孝子哭父的应有之意，更重要的却是为自己前途惨淡而伤心不已。两个月之前，朱棣入京谒陵，借机纠合贵戚向建文帝施压，虽未获全胜，但也好歹把这位大侄儿逼得是手忙脚乱。本来在朱棣看来，有了这场教训， 建文帝就算不就此收手，停止削藩，志不济也会把步伐给缓下来。哪知道建文帝看似柔弱，在削藩这个事儿上倒是极为刚强。自己方一离京，兵部便接连下令，前府都督佥事耿锐练兵山海关，都督徐凯练兵临清，着锦衣卫指挥使宋忠为都督，以备边为名，率边军30,000屯兵塞外重镇开平，并从燕府护卫当中选兵跟随。宋忠到了北平之后，将燕山三护卫的精锐是抽调一空，全都拉到塞外充作己用。这些还不算完，紧接着齐泰又以京师达兵缺乏训练为由，将朱棣手下大将胡济指挥贯同调往京师。贯同是北元全国公，洪武22年归顺明朝，其人骁勇善战，甚为朱棣倚重。此番调离摆明是要剪掉燕王的羽翼。就在贯同进京的同时，兵部行文又至，驻扎北平的永清左右两位分别移驻张德顺德。永清两位久随燕王，也是燕王嫡系，齐泰将他们调走，自是怕朱棣仗其谋反。建文帝连连出招，燕军军力已被抽调一空，而此时北平四周也被朝廷军队所控，燕王几乎就成了个光杆司令。朝廷诸藩调动，朱棣又惊又怒，他有点后悔，不该当时一时冲动让仨儿子跟着自己入朝。本来当初在密谋进京施压一事时，道衍便对此举是极不赞同，只是他自己认为既然要赚取舆论同情，便须得真心诚意方可，三个儿子不去很容易被削藩的大臣们抓住把柄，这样一来自己的道义优势就大打折扣。而如今看来，这招棋却是弄巧成拙，此时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从宗庙里出来，朱棣命诸位女儿伺候徐王妃回宫休息，自己则带了袁荣、李让两位女婿到东殿议事。当朱棣踏进殿门的时候，袁荣、李让两个女婿张玉、朱能、邱福三位武将与道衍已经奉命在殿内等候多时，同时在殿内的还有王府阴阳官袁中彻。朱棣方才坐下，马和便进殿禀道，葛长史在外面求见，说有急事要禀告王爷。朱棣一听急事，便觉得心惊肉跳。朝廷送达的各类文书向来由葛城负责处理，葛城说有急事，估计又是对燕藩不利的消息。果不其然，葛城一踏进殿门便道，王爷，朝中又生大事啊。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朝中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接下来朱棣又会如何暗中与建文帝较劲儿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永乐大帝》，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读有趣的历史，寻隐秘的学问，北京故事广播，读史有学问，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